八集，施救骑士。 先生，他们已经到了。 他们？ 卡德加刚刚问出口，头顶上就传来巨大翅膀的扇动声。麦迪文向护墙走去，卡德加抬起了头，几只巨禽从天空降落，他们的翅膀在月光中盈盈闪烁。不，不是鸟类。卡德加意识到是狮鹫，他们有着大型猫科动物的躯干，却长着鹰的头部和前爪，以及金色的翅膀。麦迪文递给卡德加一副鞍具， 给你那匹装上，然后我们就出发。 我从没装过，我不知道怎么。 肯瑞托难道什么都不教你们吗？我可没时间干这事。 先生，您刚刚做了什么？ 只不过把装鞍具的方法用魔法放进你的脑袋了，现在你该知道怎么装了吧？把鞍具套好，快！ 卡德加摸摸额头，惊讶地抽了口气。他现在确实懂了，如何正确地给狮鹫套上鞍具，如何骑乘狮鹫，用鞍具的时候怎么骑，像矮人那样不用鞍具的时候怎么骑。他知道如何转弯，如何让狮鹫在空中悬停，最重要的是，知道如何准备紧急着陆。卡德加给他的狮鹫上好鞍座，感觉脑门还在抽痛，就好像脑壳里原来装的东西正在挤来撞去，给新知识腾地方。 好了吗？跟上！ 麦迪文命令道，并没有等待卡德加回答的意思，两人腾空而起，狮鹫在空中用力拍打翅膀，向上攀升。这些巨兽可以轻松驮动全副武装的矮人，然而一个穿袍子的人类就已经接近他们的负重极限了。卡德加娴熟地驾驭着正在俯冲的狮鹫转了个弯，追上在黑漆漆的森林上方滑翔的麦迪文。他头部的疼痛感已经从麦迪文碰触的地方扩散开来，让他头重脚轻，思绪昏沉。不过他还是努力集中注意力，分毫不差地重复麦迪文的动作，熟练的仿佛他这辈子都是在狮鹫背上度过的一样。卡德加试图追上麦迪文，想问问他们去哪儿，要做什么，但他没法超过麦迪文。而且卡德加意识到，就算他能赶上麦迪文，再大声的呼喊也会被身边呼啸的风声淹没。他只好跟着麦迪文沿着高耸的山峰一路向东飞去。卡德加不知道他们飞了多久，他可能在狮鹫背上打了一会儿瞌睡，但他的手仍然牢牢抓着缰绳，狮鹫也一步不落地跟在他的伙伴身后。直到麦迪文的狮鹫突然向右急转，卡德加才从沉睡中惊醒，跟着麦迪文向南飞去。此时卡德加的头疼已经差不多完全消退了，那十有八九是麦迪文咒语的后遗症，现在只留下了一阵隐隐的钝痛。他们已经越过了山脉，正在旷野上空飞行，月光碎裂一地，映得无数小水池波光粼粼。这是一片沼泽或者湿地，卡德加想，现在一定已经是清晨了，因为他们右边的地平线发出朦胧的光亮，预示着白日即将来临。麦迪文突然降低了高度，双手高举过头。卡德加意识到麦迪文能够骑在狮鹫的背上施法，虽然他的大脑告诉他，他也可以只用双腿控制巨兽的方向，然而卡德加打从心底里觉得自己永远也没法自如地做出这样的动作。狮鹫继续降低，一团光球突然笼罩住了麦迪文，光芒清晰地勾勒出他的身影，将卡德加的狮鹫映成一道尾随其后的影子。卡德加看见他们下方的沼泽里有一个兀然凸起的小丘，一座军营位于其上。他们低低掠过营地上方，卡德加可以听见下面传来叫喊声，以及武器和盔甲碰撞发出的声音。麦迪文到底在做什么？他们飞过了营地，麦迪文将狮鹫拉到更高处，在半空中转弯。卡德加丝毫不差地跟上了他的每一个动作。他们又回到了营地的上空，现在那里明亮多了，之前光亮微弱的火堆现在重新添了柴，在夜色中熊熊燃烧。卡德加看出这是一支大型巡逻队，甚至可能是一整个连队。 指挥官的帐篷华美而巨大，卡德加认出了帐篷上飘扬着的是暴风王国的旗帜。那么这就是盟友了，因为麦迪文据说与暴风王国的莱恩国王和王国的骑兵队长洛萨关系颇深。卡德加以为麦迪文会降落，然而大法师踢了踢坐骑的身侧，把施救的脑袋又往上拉了起来，施救的巨大翅膀在夜空中拍动，他们继续攀升，这次是向北方疾驰而去。麦迪文召唤出的光亮熄灭了，他的双手重新抓住了缰绳，卡德加别无他法，只能追上去。他们又来到了沼泽的上空，卡德加看见下方有一条细细的带状物，说是小河有点太直了，说是水渠又有点太宽，那么这一定是一条路，穿过湿地，连接起了沼泽里露出的小块干燥地面。下方地势变换，又一条山脊出现在眼前，又一块干燥的区域，上面也有一座营地，这座营地里也有火焰，然而它们不是军营里的那种明亮规整的萤火。这些火苗散落在空地上，随着它们慢慢接近，卡德加发现那些其实是着火的马车，马车里的行李货物凌乱地扔了一地，被烧焦的人类躯体像被随意丢弃的玩偶一样散落在周边。像之前一样，麦迪文掠过营地上方，接着在高空转向，斜着飞了回来。卡德加跟在他身后，往坐骑的一侧探出身子，想看得清楚些。乍一看，好像是一个旅行车队被洗劫一空，又付之一炬了。然而，车上的货品却都散落在地。劫匪难道不应该拿走战利品和马车吗？还有没有幸存者？最后一个问题很快得到了回答。随着一声高喊，营地周围的灌木丛里射出了一波利箭。麦迪文不慌不忙地拉了拉缰绳，打头的施救就发出一声尖叫，侧身躲过了飞箭。卡德加试图做出同样的动作，脑海里温暖、虚假、令人宽心的记忆告诉他，这就是转弯的正确方式。然而，和麦迪文不同的是，卡德加在坐骑上的位置太靠前了，而且他没能把缰绳拉到位。施救侧过了身，却没有躲过所有的箭矢。一只带倒钩的箭射中了施救的右翼，巨兽发出了一声尖鸣，在空中猛地一颠，拼命拍打着翅膀，试图飞到箭射不到的高处去。卡德加失去了平衡，而且没有挽回的余地。眨眼间，他抓着缰绳的手一松，膝盖也从施救的身侧划开了，不再受到严密控制的施救猛地一挣，彻底把卡德加甩了出去。卡德加连忙伸出手去够缰绳，然而皮绳只是轻轻地划过了他的指尖，下一刻他就与他的坐骑一起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中。卡德加直直地朝下面那片凶险的黑暗坠落而去。